大家好，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次试录音。 哎，对，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电台，也是酝酿已久、筹划已久，今天终于这个设备到了，打算得试一下啊。 对， 因为是刚刚开始呢，所以连名字也没想好。我打算过两天慢慢来，慢慢想。 对，而且这一段应该是被掐掉的，如果你们听到这一段，就可能是我忘了掐了。 对对，这可能是个彩蛋啊。 对，然后那先那个，那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啊，好。哎，大家好，我是周小耳。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 我是石亮。 我们呢，刚才说了，一直想做这么一个节目，其实，说到这个主旨，也没什么主旨，想聊东西很多啊，想聊一些音乐，聊一些生活，聊一些说大点，谈点人生理想，各种东西都可以说啊。我们也不是什么，任何一个这种比如音乐啊等等这些从业人员，只不过是有一定的爱好，比较喜欢，而且呢还是有一定的表达欲吧，还有这个表达欲 啊。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之前周小耳同事呢在美国学习工作，经常打电话，每次打电话时间都很长啊，但有的时候打完电话之后就觉得哇，这段要是录下来还挺好的，这个做个保存挺好，但是一直也没有机会来录。现在呢算是先两个人先凑到一块儿吧，凑到一块儿然后就聊一聊。 这个主要还是第一个目的还是给我们自己听啊，我们就跟这个有时候自己写写东西、写写歌等等，首先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过程。 对对对， 不是说自己这个多牛逼啊，这东西要给大家宣传宣传，其实也不一定。可能最初的这个节目的受众估计也就是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啊。 对， 对。 这个就是人总是需要表达的，不管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好的认清自己吧，更加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啊，是一个思考。 对对对对， 今天也没有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是吧，就随便聊一聊吧。随便聊一聊，就是从什么聊起呢？ 我们还是觉得有个就共同的爱好吧，其中之一。 对对对，先从共同爱好聊起。 其中之一就是就是音乐。 对对， 这个大家肯定是平常都爱听歌啊，很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对对， 听大家听歌的这个历程、这个历史都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想略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了解音乐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已经录了三分钟了，基本上还是全是废话。 对对对， 这个那你就这样吧，你先聊一聊你对接触音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了。 我呢，由于这个，我们家 发育较晚， 哎对，发育较晚，而且我们家是一个比较传统那种家庭，所以小时候也基本上被教育就是好好学习啊，其他的事儿好像也除了体育运动之外也没什么太多。 其实这么说起来，现在的小孩可能连体育运动都，我也不知道啊。就说现在总感觉现在的孩子更累。 对啊，那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青少年的肥胖率， 跑题了， 没关系了。 啊，对，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了。 咱先别提肥胖啊。啊，先说那什么吧。 对，所以也上小学的时候也没有听过什么歌， 没关系啊。 这个小时候嘛，就是听一些什么小虎队啊，这什么的。就是我就是上小学不几年级，二三年级、三四年级的时候， 小虎队，我是大概什么时候？我得五年级了。我比你高，小学高三级。 三级啊， 对 啊，对，差不多的时候，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所谓的流行乐吧。 对对对， 我接触的还是很晚啊。 对。 然后后来呢，小虎队有一些歌，到一直到现在都还会唱，耳熟能详的， 《青苹果乐园》。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想想啊，那个时候再往后就是谁呢？小虎队郑智化 啊，郑智化，对 对吧？还有伊能静 水手 啊，就是 伊能静啊， 啊，我们当时 都没 有小朋友的什么伊能静的猫啊什么的这些歌， 啊、 我倒没怎么听过啊，就是听那个郑智化，还一直听了挺长时间，就到高中的时候还听 啊， 对，然后我记得是大概上初中的时候吧，郑智化就水手红遍大江南北、 嗯， 当时还有那个电视上有专门点歌送歌的这种节目， 哎对 对吧、 哎？ 然后很多点歌都是成天就是水手 啊，对，电视。这个你们那儿可能也有这个，就是好像有一个台专门一天什么事儿不干， 啊， 就是电视 点 歌，点 歌 对 吧？打电话打进去， 对， 然 后送祝福，对， 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到晚上黄金时段的时候，就是某一首歌，然后一大串名字，谁送给谁， 对，这就是最早的那个电视这个，后来其实包括你点歌这个，听这个广播也挺多。上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干过这事儿，就是 给 音乐台 啊， 对 啊， 我记得 给哪个姑娘点歌 啊，对，也有小伙，也有小伙 你涉猎比较广 对，但总之那个时候基本上听的是流行音乐， 对，这种点歌呢也是点歌本身也具有其实很强的这种时代的特征了，你现在就看不到电视上点歌了， 对， 资源就更贵了， 对。 然后后来呢？你这个你听流行乐听了挺长时间是吧？ 对，那其实我不太喜欢，那个时候很流行啊，就是香港所谓的四大天王 啊，对，四大天王， 什么刘德华、黎明啊， 对 还有这些，而且郭富城， 啊，郭富城， 对，不过郭富城好像唱功比较差一些，但不管 得罪粉丝，我跟你说， 但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同学。听这个还是很多 啊， 现在其实还是留下了很多经典歌曲，尤其是张学友，我觉得好像还、 啊、张学友，对，张学友很多歌还是很好的。 你看现在去 KTV 有时候可能还会唱一些什么吻别什么之类的，就这样的、 啊、至少能听到别人唱吧 啊， 对，他们就是听以前的歌呢，九十年代的歌曲会具有很强，尤其九十年代流行歌很强的这种时代特征、 嗯、 就是你现在的流行歌里面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头， 嗯，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个有一点音乐启蒙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咱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学校里教的歌， 对， 什么什么海鸥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啊、有 对，然后那个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区里边市里边的什么合唱比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主旋律的东西， 对， 真正所以真正在听这些流行音乐港台音乐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音乐启蒙，就是第一次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对，那你要说音乐启蒙可能咱们都没赶上，对吧、 嗯、 这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邓丽君， 哎对， 邓丽君，包括后面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盘叫告别的摇滚， 嗯， 就是这个大陆的一些摇滚音乐人，我记得什么臧天朔啊、郑钧啊，就一帮人录了一盘专辑，全都是翻唱邓丽君的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啊、哦？是吗？ 对，就把邓丽君的歌重新做一遍。印象比较深那个轮回乐队，就是吴彤主唱、嗯，然后翻的是那个《在水一方》 啊， 还挺好的。就是里面很多歌，我是先听了他们的版本， 嗯、 很久以后才从什么渠道听到的邓丽君的版本、嗯。那你这个小学 OK 上初中之后又听谁的歌？有没有就是 专门在某一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听某一类或者说是某一些艺人的歌？ 有有有，我其实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周华健 啊，周华健挺好。 我还是很喜欢听周华健的啊，那个时候反正专辑也都其实也买过一些，然后也借过同学的一些卡带嘛， 九块八 啊，对，九块八，对， 对， 听周华健听的比较多，但是后来也说实话也听过一两年什么张信哲啊这样的，就是当时特别红遍天下那种， 啊， 爱 如潮水， 对对对对，后来呢就慢慢的。就电那个时候好像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也出现那个什么中国音乐电视什么的，我还记得刚才有一个，对对对，有一个节目叫中国音乐电视，那时候有一些其实也是感觉中国原创音乐刚刚起来的时候，虽然现在想起来那些歌好像挺乡土的， 小方， 但是小方，对，还有什么九月九的九， 对对对对，拍的 MV 还挺多， 对 对 对，还有什么反正好几个人，嗯， 对，挺多的， 对。那时候也是一个接触渠道，为什么能接触到？因为就刚才说了，第一个我们家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第二个那个时候电视资源也很少，反正我们家一直好像也收不到什么 MTV 什么音乐台这种的， 没有， 所以一直听的都是一些什么中央台， 对， 什么音乐节目，所以经常接触就是这样的音乐， 因为当时那种资讯的方式也就是注定了你没有太多的资源去接受更新的一些。 对 啊， 而且现在我其实听到很多人讲，因为我家是西安的嘛，不像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大的城市或者是沿海地区， 对， 他们从小的就有这个打口袋，用走私进来的一些这些东西， 嗯， 包括 CD 啊、卡带，所以他们可能是在接受这个外来音乐，方面这个要容易一些。 其实打口袋从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就肯定都是有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估计你在这方面你主要是接触不多，因为打口袋的这个受众呢更多的是这种摇滚的爱好者，对吧，像是我之前跟乐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好多都聊起来当年就是淘换打口袋嘛，其实打口袋买那个时代的时候一直到2000年左右还都有打口袋， 对， 还有后来就是打口 CD， 对， 啊， 对对对， 都是这些东西。好，而且那个时候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乐队是什么，看着封面哇挺酷的啊，这个买回去听一听， 对， 好听不好听，就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儿， 对， 啊，这还是一个文化，当时那个打口袋确实是一个文化， 对， 这个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嗯， 当时我就是我弟弟特别喜欢淘换打口袋， 嗯， 然后你这个到了，那你到高中的时候听什么呀？ 就那时候就其实比较杂了，也还有一些流行音乐的东西，比如说我记得这个要说到这个就要说一些设备的问题了 啊啊啊， 因为我从小也没什么零花钱，然后那个家里也不太给我钱，所以我也攒不来钱买什么东西，所以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才有一个爱华是吧，爱华随身听 啊，对， 随身听那个还是特别老式那种，然后 电 特厚，而且不会自动翻面， 对， 也不能自动找歌，这个电池用的特别快， 一用没电了后面就呜， 对，而且那个其实说实话九块八一盘磁带你现在看来是很便宜的，当时是一笔巨款， 对，真的是巨款，我记得我上我上初几初二之后吧，一个月有10块钱零花钱 啊， 我这个就是基本上也没怎么花啊，到了那个上了高中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就买磁带啊什么的，而且当时嘛就是什么过个年的压岁钱然后就被父母收去，哎，帮你 管着， 后来去哪儿反正也不这一个谜啊，也不知道，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听这个随身听的时候当时好像跟同学借过两张专辑，我现在还印象比较深，一个是这个徐美静，你反正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歌，什么城里月光啊等等这些，你可能都有印象， 有印象， 对对对，那个时候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徐美静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她这个唱功非常好，就虽然说现在听流行乐比较少了，但是呢也得承认在流行乐这个范畴里面很多歌手的唱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徐美静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歌手，然后后来高一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借我了一盘这个磁带， 是玛利亚凯莉。 Okay. 玛利亚凯莉那张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就是有，反正专辑里边有那个 Hero， okay, 就是他比较有名那首歌， 最经典的。 对对对，封面是玛利亚凯莉的正面全身，穿了个短裙，反正大长腿，特别性感妖娆。现在当然他已经变成一大妈了，所以当时就留下这个印象。还话说到刚才，说这个电视上听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原创，流行啊也好，摇滚也好，当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个郑钧，郑钧，当时就两首歌吧，第一个就是回到拉萨啊，这个 你是先从那个电视上听的这个回到拉萨吗？ 我是说不好是电视上听还是大街上听到那个什么音像店还是饭馆里放。 Okay. 这个回到拉萨是一个，当时觉得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是一个比较全新的一种感受，但是现在听起来也依然很牛逼， 对， 依然很牛逼，然后还有一首歌就是赤裸裸，赤裸裸这个歌当时我觉得就是一个流氓歌曲， 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他那个歌词叫我的爱赤裸裸， 对对对 啊，另外一个他那个腔调。 对， 他那个腔调又特别小流氓油腔滑调那种感觉。 赤裸裸是有两个版本的，就是郑钧这边出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一个金属版，但是呢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那个版本呢是一个木琴版木琴的布鲁斯版，可能听的那个很慵懒的那种啊， 对对， 小流氓腔调， 对 对 对， 是的， 对，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个摇滚或者中国的摇滚，其实最早听还是中国的摇滚啊， 是跟我一样， 这个给我的印象就是第一感官是不太好，就觉得其实跟上一辈人或者是再上一辈人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好像你玩摇滚的是吧，背一把吉他，头发留特别长，就觉得像不务正业的人，就当时 对， 如果你一开始接触的是说了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印象。 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真相，消极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妈的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心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让泪水的箭头等我。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 括赤裸在内啊，不仅限于他，总是现在听起来你会，我会感觉一种很怎么说呢，很亲切的一种感觉 啊， 你会这种感觉吗？ 是，一方面是亲切，就是说代表了当时，其实听歌就是这样嘛， 嗯， 就把你带回了当时那个环境、那个情境之下，对吧？可能就是十几岁的一个小孩，一个少年是吧？那种感觉啊。但另外一个呢，就像你刚才咱们听的这过程中，你说这个布鲁斯口琴还是挺牛逼的，听着。可是当时你听这个歌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不懂。其实关于就是这个对音乐的理解啊，这些都是慢慢这个提高的。你当时一开始就是一个调， 对，觉得好听， 对， 悦耳， 对。后来呢，就是开始出现就觉得，哎，这歌词写的还不错， 对 啊，有的觉得还有点深度啊，或者怎么样。到真正到后来才发现，编曲啊等等啊，你想就是在如果九十年代的时候，他能做到这些，他其实非常先锋了，在中国音乐的。 当然。就是说经常听一些好的歌曲，对，我就经常会说谁呢，就是王菲 啊。 王菲在她的巅峰时期应该是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那段时间，对吧？ 对。 你现在去听她的歌，你会觉得放在现在一点儿也不过时。 对。 你不管是她的这音乐本身，还是她的这种配器， 嗯， 还是她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吧，你会觉得一点儿也不过时。 嗯，对。就是我记得好像我在上大二大三的那个阶段，有一张专辑叫，就名字叫什么了，就是里面有什么寒武纪啊什么的，就是那张专辑啊，对， 记不得了， 里面有很大量的电子的东西， 是吧？ 对，你现在想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而且说到这个，我就是觉得啊，越是用一些经典的乐器，比如说大三件，吉他、贝斯啊、鼓啊，然后口琴啊、提弦啊、钢琴啊，这些东西， 嗯， 你出来的歌啊就越不容易过时。 嗯， 你比如说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别带有浓重的这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特征的歌曲，你现在听起来就会觉得，当时可能觉得挺 fancy 的啊， 对， 然后现在就觉得还挺怀旧吧，这么说，对， 就是很多很多那种歌。那天不是咱们在听这个ABBA 吗？ ABBA 那首歌， 对， 就是一听就是像 disco 一样 啊，对， 就是那种感觉，那个时代烙印是非常， 对，时代烙印非常 强 的。但是你听有一些歌就比较很简单的一些民谣， 嗯， 你会觉得哎，你这歌你放到现在来一样很牛逼。 对， 对， 比如说什么Bob Dylan 的很多歌， 啊， 就是一把木琴或者加一个口琴。 对，不提他的这个录音条件啊，那就不说。 对， 你现在把那歌重新录一遍，依旧很 厉害。 对。 He'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刚才说到哪儿了？ 说你这个听歌后来的这个 啊，听歌，我其实也就是。从这个差不多吧，我觉得可能我听得更杂一点，尤其是国内的这种东西，因为我可能之前啊，听齐秦啊，最早的时候齐秦、啊、听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流行乐，直到接触了这个黑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啊，也从没关注过，因为也不看什么就类似这种音乐的这种杂志啊，什么也都没有啊，突然就觉得哇，这好像。好像是找到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吧，就那种感觉。之后呢，就是朋友之间啊借磁带，这个买磁带，就是这样的方式，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对吧？ 对，然后有一个这个家里面有个双卡录音机，翻录，啊，那现在来翻录， 哎，对对对对， 变成比较经济实惠的这种方式， 对， 啊，然后那个，对，我还记得我当时有借了一块磁带，具体什么我记不得了，然后呢，那哥们儿还跟我特意嘱咐说，你不要拿去翻录啊，翻录一次对磁带就损伤了一次， 损伤 费了， 对， 太逗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他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后来就是，买过很多乱七八糟的，比如说《红星一号》 嗯， 中国火， 嗯， 一些合集，还有我记得还有一张叫《北京摇滚》的一张合集， 嗯， 还有《摇滚快车》，就是当时我觉得通过买合集这种方式，可能是就是接触面更广一点。 对， 啊， 当时可能也是因为中国音乐市场它还是非常不成熟，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你很难给一个艺人，给一个歌手。出一个整张自己的专辑， 对，当时能够做整张专辑的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成熟的乐队了， 嗯， 那些老牌就不说了，后来就是那个出专辑出好几张的都是零点 啊， 对吧，零点， 对， 啊，说到零点还挺有意思，零点那个我开始就挺喜欢零点的，就是九十年代时候上高中啊，1995-1996年， 嗯， 1997年那时候， 嗯， 差不多那个时候吧，然后就觉得挺好听的啊，然后呢，周晓鸥的唱功我也很喜欢， 嗯， 他只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 嗯， 但是呢，对于零点当时，不好意思声称你喜欢零点 啊， 因为当时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就是你听的这个到底是不是摇滚的一个斗争 啊， 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要声称我喜欢零点 啊， 哎，这伪摇滚 啊， 什么叫伪摇滚不行这个。然后你要说你声称喜欢花儿， 哎， 什么小孩玩意儿，小朋克，不行，就是这种感觉， 对， 特别有趣。但是零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乐队， 嗯， 然后后来我真正非常喜欢的是那个谁，窦唯 啊 啊，窦唯刚开始买那张专辑之后呢，被朋友借去了好久， 嗯， 窦唯黑帽， 嗯， 之后拿回来之后，我再次听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好听 啊？ 第一遍听的时候，第一首歌那个明天更漫长。什么呀，这是这怪怪的啊， 嗯， 然后后来就半年之后从朋友那儿再拿回自己的磁带，我觉得特别棒，特别好， 对，主要是半年以后你就忘了，你以为是朋友借给你的， 书飞信不能读一下， 对对对 对，甚至我当时听窦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这个黑豹，曾经黑豹的主唱， 哎， 不知道这段历史，就是听， 也许你只想看到我微笑的脸，为什么偏要受折磨在相爱的时间，为什么又要去编造巧妙的语言，难道是注定要承受惩罚的疲惫，必须接受那不愿出现的一天，别太多牵挂，谁能躲得开，反正无所谓，听聪明安排，辛苦地寻找一个不知要多少天，若问我寻找什么浪费的时间，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另一面，也许你只想看到我微笑的脸。 其实对我来讲，我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我去喜欢一个艺人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关心这个艺人本身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 嗯， 比如说我还特别喜欢谁，特别喜欢那个崔健，我觉得崔健是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音乐人， 嗯， 但是对于崔健本身这个人是如何，他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完全不关心，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嗯， 也不关心， 哎，哎 啊，也不关心。崔健当时是1996年的时候开始听吧，1997年，他三张专辑，然后当时只出了三张，对，就是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很难接受啊，但是听了几遍之后觉得。 嗯， 怎么说呢，就是无愧于中国摇滚之父吧， 嗯， 这种 嗯，他的江湖地位其实还是非常稳，毫无争议的吧，没有人会觉得 毫无争议， 嗯， 毫无争议， 对， 毫无争议， 对，现在当然汪峰也号称是教父了嘛，那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争议， 嗯，对， 要掉粉是吧， 还没粉咱又不切， 对， 还没粉，汪峰这个 之后再说啊。 对对， 可以做一期节目是吧？ 可以做一期节目， 关于汪峰的歌词的意象是吧？几个关键词。 说到这个，这怎么说呢？汪峰在鲍家街43号的那个时代的时候， 嗯， 这个乐队是非常非常好的乐队。 嗯， 从他的歌词的意象，他所表达的东西啊，内涵、精神，包括编曲， 嗯， 我觉得就很好。 嗯， 再后来。反正人家现在过得也不错 啊，对对，这他们初期的作品非常好，可能跟他们这个是科班出身有关系吧，我想，因为早期的那些，比如说像郑钧啊这些，其实包括许巍什么的，他们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这种音乐训练， 啊、 对， 西安出去的这几个都没有， 啊， 西安那谁嘛，那个张楚， 张楚，哎， 这跟科班出身的还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 啊，其实在这个。很多就是搞摇滚这里头啊，我就是觉得就中咱们就说中国摇滚吧， 啊， 就范围小一点。崔健为什么我一直就极其推崇呢？因为我觉得崔健的歌啊，就他要表达的东西，他跟这个世界是没有私怨的。 嗯， 我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生活困苦，我去憎恶这个世界，或者说是我声称去憎恶这个世界。 对， 他没有。 对对， 他都没有，包括他早期的作品，他都没有。而且我觉得他的东西的背后就是一种思考。就是一种思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许巍的第一张专辑， 嗯， 许巍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这张专辑里面呢，你能感觉到这些他的东西可能都是真实的表达， 对。 但是他这种真实，他的愤怒的背后呢，我认为啊，个人认为他是一种私怨， 嗯， 就是他是因为我生活的艰辛，我所看到我就是我所过的生活，给我的一种感触。 对， 虽然它很真实，但是是有一种私怨。 对，比较情绪化的表达 啊，比较情绪化的表达。但是许巍也是，许巍很牛逼的地方在于他，尽管他的风格发生变化，但他风格发生变化的背后是他的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真实的表达。你像现在的他的歌很平和啊，对于有一些就是包括我在内啊，我当时啊前些年，也觉得有些失望啊，觉得他的这个音乐变成这个样子、 啊，对对对， 有点接受不了啊，这么说。 不过愤怒了是吧？ 啊，对。但是后来想想，他就是很真实的。 对对。 你现在你来讲啊，就是某一些乐手，我、 啊、 某一些教父级的乐手， 对， 你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大家能看出你这个锦衣玉食的生活，对不对？ 对对。 完了之后呢，你还表达一种私怨，你还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愤怒，怎么说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概率比较低吧，我只能说 对, 对吧？咱也不能说绝对了。所以说，那个这就是乐手之间的一些区别。但咱们也不是说反映自己内心就不对啊。 对， 这也对你很自我的东西也挺好。 对，因为表达有很多很多方式，你可以表达很多东西。 对，你可以表达很多方式。对对。但是那个就是崔健的他的这种表达，他的这种对世界，我是没有敌人的， 对 吧？我只是。对于不公的事情啊，我要表达我的声音啊，或者说对一些世界的思考，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这个，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层次更高一点的东西。 对，是， 也许不是特别好比较，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对对，你像崔健，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所谓江湖地位吧，他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嘛，对吧？他从技术上来说，他是比较当时比较有开创性的。 对对。 包括他。把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这也是比较做的比较早的。 对对。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的这个表达的内容啊， 对， 你其实你看放眼世界，这种什么所谓的这个 世界级的 是吧？那种天团的级别的这种摇滚乐队，它一定不是一个讲个人情绪，包括讲小情小爱的这种东西，它 一 定不是， 一定不是。行，那咱就来一首崔健的歌， 好好 找一首吧， 哎。We'll be right back. 对，所以刚才听这个歌里边有一些唢呐的东西，就还是挺有创意的。 对对，这两年，也不是这两年吧，反正就是这些年，中国摇滚其实也发展出来很多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了。 嗯， 很多的乐队，地方性的乐队吧，总是在尝试着要把这个中国元素加到这个中国摇滚里面去。 嗯， 但有一些乐队做的当然就很好了。 嗯嗯， 比如说二手玫瑰， 对 对吧？ 对， 二人转摇滚， 对 吧？还有那个陕西的西安的黑撒，还有马飞，对吧？ 对， 这些方言性的摇滚，当然还有一些啊，之前还有一个叫台湾那个乐队叫闪灵，你听到没有？ 没有，我不知道。 啊，做的还挺好的，但是听不懂，因为都是用的闽南话唱的。我的朋友特别喜欢，他之前推荐的，听过两遍，但是就记住这个名字了。 嗯，但是这种方言的东西，它就推广起来有一些障碍。 对对对，推广起来有些障碍。其实对于二手玫瑰来讲，这方面障碍能小一些，对吧？毕竟 东北话都听得懂。 对，东北话都能听得懂。 南方比较难，比如说什么温州话、温州摇滚， 有没有？ 我不知道， 可能有啊， 也有可能有，没听过，但是绝对是外语。 对，那是绝对听不懂的。你包括之前听说这个马飞，在南方演出要先把这个歌词用普通话 念一遍， 特别影响情绪。 说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关于摇滚是不是说要愤怒啊，或者说是表达是究竟是一种公共的空间里的一些东西，还是说个人的一些小情小爱、小情绪 啊 这方面的东西？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比方，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不排斥，你就是讲一个个人私愿没有问题，对吧？ 对对。 但是呢，它一定是有高下之分的。比如说，从文学上来讲，对吧？一个纯文学的作品，就是，比如说什么《战争与和平》吧，安娜·克列尼娜，《复活》等等这些，就俄国的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表达个人，它有时候表达一个宗教的东西，有表达一个社会的东西。 对对。 但是呢，你说，但是有人喜欢这个没有问题，但有人喜欢言情，我就喜欢言情小说，就喜欢琼瑶，你有什么问题？ 没 有 问题， 对对，只不过说，这个东西从一个长时间的历史的一个跨度来看，它能不能留下来？它是不是在跨越了这个时间之后，它还依然不落伍，它依然能够打动人心？这个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可能纯文学的东西它流传时间更长一些。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 对对， 特别深的一个 命题，是 也很沉重啊，这个话题其实啊。单从这个摇滚本身来讲呢，其实摇滚对摇滚的定义来讲，就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一个， 很模糊， 很模糊， 非常模糊， 很模糊。 对，包括有一阵儿，我还专门去维基百科上查了一下，什么叫摇滚 ，What is rock？ 啊，我还在 Quora 上去看过这个问题。 对， 很难解释的清楚，很难解释清楚。很多人就跟你讲这个，你看摇滚有这么多流派，但是这个流派之间也很难界定。 对， 你说有的东西很特点很鲜明，比如朋克，你一听可能是朋克啊， 对， 或者流行摇滚是流行摇滚，但是有的东西，你说有的东西金属之间和其他的，比如说像 Eagles 对吧，老鹰乐队， 对， 你说他写的加州招待所，他是个 对 什么，他是什么风格呢？ 对， 从他这个乐队本身的特点来说，他应该是什么样？但这个歌又是个什么样？就很难说得清楚， 对，很难说得清。它有很多歌带有很浓厚的这种乡村的特点， 对， 对吧？然后，但是呢，你看加州它有不同的版本， 对 吧？ 对， 它的那个不插电版，最经典的那个不插电版，就是一个民谣作品， 嗯， 你可以认为是民谣作品， 是是是， 对吧？ 嗯。 然后它那个插电的版本，这个就是从头到后这个金属的失真大段的这种， 对， 就非常 对。所以你究竟界定一个摇滚？是从他的乐器，从他的配器啊，包括编曲等等这些，还是说从他的内容来说？ 但是你要说从他内容来说，你一些金属党他也有他们的情歌， 对， 对不 对？ 对 对对， 他也有一些小情小爱的东西。 对， 那你怎么来界定？而且还有一个界定的东西就是，在 或者说我自己吧，在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鉴定方式就是说，定义一个乐队或者说一个音乐人，他是不是摇滚、 嗯、 摇滚音乐？ 嗯， 他如果是摇滚音乐人，那好，那他都是摇滚。 嗯， 他不是摇滚音乐人，那做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种肯定是一种很狭隘的一种方式。 是， 你比如说那个前两年的那个谁，就那个发福的台湾那姐姐。原来天后什么来着？ 哦，张惠妹 啊，张惠妹 啊，张惠妹。 前两年出了一张专辑，第一有歌我本身记不太清了啊，等会儿也许可以找一找。他那前奏进去非常典型的金属范儿， 其实也这个东西在它发展之初，任何一种流派或者说音乐风格在发展之初它是有鲜明的特点的，比如说乡村， 对， 你一听，对吧， 对对， 它那个调式，它那些乐器你一听，它唱法，包括其实包括歌词写它讲一个故事，它是很有很鲜明的特点的。但是后来就跟其他东西就融合起来了，比如说有一些乡村摇滚， 对 吧， 有，对，你说的乡村摇滚，我不知道 Eagles 能不能用乡村摇滚来界定，不知道，咱也不是摇滚分类学家， 对对， 包括这个金属也是，从这个重金属开始啊，黑色安息日，这个号称是重金属之父，之后开始，你看那个虾米上面，对于金属本身，它是一个大类的，金属本身在虾米上面和这个摇滚的分类是分开的，金属那种N 多个流派，工业金属啊，激流金属，华丽金属啊， 对， 乱七八糟乱七八糟这些。但是你点开某一个这个乐队，你会看到它之后的后缀，它有很多风格的后缀，它并不是说它玩这么多风格，而是说很多风格也许很难借鉴， 是是是，其实都是在互相借鉴和融合、 啊、 你说的流行音乐，其实流行，你想现在一个歌手要开一个演唱会， 对 吧， 对 对，他就是一个这个班子就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一个配置， 没错没错， 是吧， 对，鼓贝斯吉他肯定都有，键盘， 对 对, 对, 对，他在演唱会他又把他的歌会重新编曲， 对，没错， 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是一个摇滚， 那就是 啊，但是从他内容来说他可能还是他原来流行的那一套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音乐分类这个还说白了，它就是为了方便这个乐评人为了、 是的是的， 方便评价， 对对 对, 对, 对，你就比如说我在想你啊 Metallica 对吧，他们在做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可能喜欢某一种风格啊，比如比方说吧，黑色安息日啊这些东西啊，他们要做一个很重的东西，完了之后做出来之后呢，好，现在对他们定义就是激流摇滚，对吧，激流金属，这种定义我没查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激流的定义，还是之后有的定义，包括很多激流金属其他的啊，这都很难去界定， 没错， 现在来说呢，对于金属本身来讲，新的乐队那种纯正的老派金属已经越来越少， 很少了， 非常 少了， 高亢的唱腔、华丽的 solo 都已经非常少了， 这个可能说说白了跟这个音乐工业的建立，包括它的商业化是有很大的关系，它为了吸引更多的更大的这个受众，它也会做一些调整和妥协， 对对对，而且呢这种艺术上的东西怎么讲，它是不会去排斥新东西的出现的，或者说它很欢迎新的东西的出现，对吧，你总是你也就是比如枪花啊那种啊，比如包括琼街乐队，这些乐队这些典型的金属乐队，那段时期可能就是这种风格是最流行的，那么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就疲惫了，其实再往前看也是一样，五六十年代对吧，那个时候不管爵士还是布鲁斯，他们这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成熟了，大家可能也在需求一种新的东西的出现， 对 啊， 对， 其实这个音乐的历史也是这样发展过来， 对对，所以咱们以前也聊过关于摇滚的这个，这是个就像你说的很大的命题， 比如说我听一些英国乐队多一些啊 啊， 包括 Oasis、Blur 啊， 包括后来两千年之后的 Muse、Coldplay 啊这种，他们就所谓的就是在中文的中文语境下的翻译，就是说英伦摇滚或者是英伦流行，对吧？ 但他们之间本身的风格差异也是非常 也很大，也很大，对 对， 所以就是真的是就是很难说啊、但是呢。我觉得听歌也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应该摒弃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就是说我就挺摇滚，这东西不摇滚的话，就好像什么就一定比什么高。 对， 我觉得这也不可取。 对，其实对于我也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小或者小的时候，听摇滚乐，它有一种很形而上的一种自豪感， 对 啊， 对 吧？很形而上自豪感，比如说你听流行不行啊，我们听摇滚牛逼 啊，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是， 其实挺有趣的啊，这件事情挺有趣的，带有很强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吧。 就比如说看电影一样的，然后我是文艺 文艺片， 我就看文艺片。我就长镜头一分钟不动，好，不知道是碟卡了还是说就是一个长镜头 一分钟不动 对 对是这样的。其实那个不同的派就是流派吧，音乐流派他们之间也就融合性非常大。你就比如之前说的 Muse 啊，他们那个也是去学很长一段时间古典乐， 对 吧？ 对对， 肯定是有互相的影响。包括你看现在的 Muse， 我听 Muse 听的不太多啊，里面有很就是很多那种非常科班的那种东西的。 对对对对。 其实这种音乐里面的这种体现出来的素养，它一定是一种综合的， 是 包括你的音乐本身的功底，包括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你读的书，包括你听的其他的音乐，你所思考的问题，所有都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 啊，当然了。也对于这个，可能我就是想写歌，写一首好听的歌来卖 啊， 这就比较容易了。 对对， 就不够真实的东西就比较容易了。 对，纯比较纯商业化的这个， 对， 就是从这个需求入手，然后来做创作的，这样，这就另当别论了。 说需求入手，我想起来某著名这个华语国际歌手 啊， 就什么流行玩什么嘛 啊， 对 吧？ 对，什么开始这个开始玩就是那种比较清新的什么流行乐啊，然后后来呢，这 R&B 啊， 就是流行的时候玩 R&B， 对吧？中国风流行的时候玩中国风， 对 对 对对。所以咱们基本上讨论的问题还就是说不是在一个商业的范畴，不是尽量避免这个商业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是以从需求入手来做的，简单的说吧，就不真诚了，就不真诚了。当然了，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关于你想表达东西是个人的还是更大一些的啊，社会的甚至是这个世界的国际的宇宙的啊，这个东西，但我的看法就是只要是真实的真诚的就还好，就问题不大。 在这个工业化本身啊，对于音乐的推动，那是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肯定是良莠不齐，对吧？你有去迎合大众的，啊，人家通过想要去挣钱，迎合大众本身也没有 对，我就把钱写在脸上， 哎， 对 吧？ 但是怕就怕在，对吧？你又想挣钱，又装特别，是吧？特别高。 换句话说啊，这个东西大浪淘沙，你只是几十年后你再看， 对对对， 它这种不真实的东西，它一定留不下来， 对 对 对 不对？一定留不下来。咱们就说以前听的那些老派的又红又专的那些歌，你现在还能被人津津乐道的，其实你比如说王洛宾， 对，哎， 对吧？ 是 王洛宾， 是， 他的，洛宾，他的一些作品，他的一些民谣作品，现在放到现在依然非常棒。 对，你像周云鹏翻的那个《永歌一江水》， 《永歌一江水》无数人翻了 啊， 许巍也有， 对对对。 那还是非常好， 很经典。 哎，对，非常经典。 嗯， 它里面流露出来那种哀思啊，那种东西，那种情绪啊，现在听依然能够被你打动，被打动，就非常好。这放个 就放 个 永歌一江水吧。 做黑夜寒鸦一对对，姑娘深深的就过把我们一场泪，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对，姑娘人人都有伙伴谁和我相对，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唱歌，生活有多么美，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对，姑娘人都有伙伴谁和我相对，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你和我是河两岸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你和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听到这个骆宾王的歌了，听到这个永隔江水，就让我想起来一个很多年以前的一个事儿。我2005年的夏天去 刚毕业， 大学考报了年龄了，我操，我90后啊。这个去这个跟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新疆玩，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比如说什么喀纳斯湖啊，什么这个吐鲁番啊，是吧？ 对。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经历是，我们有一天从乌鲁木齐开车出来，到南边，他们叫一个南山牧场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小山丘丘陵地带，感觉，绿草如茵，就是一个牧场，有很多牛羊，就是想象中的，有点像想象中的草原，我觉得它可能是高山草甸或者怎么样，就是地理， 对， 形貌啊、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哈萨克的一个 聚集区， 不清楚是一个自治区还是自治州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多哈萨克人。我们在一个一户人家，当时是同学他们家的一个朋友。那天玩得很开心，因为人家我们去的时候刚刚早上宰这个小羊羔啊，去了以后穿肉啊烤肉啊吃什么手抓羊肉，然后呢就喝酒聊天。有一个现在的话说也就一个大叔吧，可能我估计当时可能四十来岁啊，这么一个人。他原来是在新疆电视台工作，后来就调到央视去了，在北京待了些年，后来实在是不喜欢北京这个地方， 对， 还是怀念新疆嘛，怀念这样一个环境，就回来了。 嗯嗯嗯。 啊，喝酒的时候他就拿了把琴，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哈萨克民歌。 吉他吗？ 吉他、 okay. 啊，拿把吉他，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就是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这也算是民谣了。 对 对 对, 对， 有民族特色的民谣。但是呢，我觉得，我之所以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个事儿，是因为我，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听过的最让我感动、最真实的一个民谣，一首民谣的歌曲吧，可能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唱了什么，他是民族语言。 对， 但是你能感觉到它是有根的， 这也许跟你当时所听的这个环境有关。你如果说你现在在网上听一首， 对， 感觉完全不 是， 没有那么深刻、啊。 是，你坐在那个他们家那个门前的那个空地上，看着远处就是这个草场、牧场啊，牛羊遍地，风吹过来就 风吹草地现牛羊， 哎，风吹草地现牛羊。就是这个牧草像波浪一样的，像大海波浪的起伏，你就能体会到它那个音乐是有根的，它是言之有物的。 对，你这么一说，我这个脑海里面浮现的这个景象、啊、就能感觉到，这个时候可能真能体现出这种音乐的生命力。 嗯， 对， 包括它的音乐形式，它音乐风格，它一定是跟它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蒙古长调， 嗯， 让你听的话就是空旷辽远，因为他是在那个环境生活， 对， 那个环境造就了他，造就这个人，造就了这个民族，造就了这种音乐表达的形式。 对， 所以他不是无本啊，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不是空中楼阁。反观现在，其实很多的现在中国的民谣，我一直持一个批评态度，就在于这儿。就我觉得你都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孩子，然后从小接触的都是这个商业气息很重的这种文化，你做出来的民谣，从音乐分类上来说可能还算是民谣，可是你表达的东西已经完全异化了。 嗯 嗯，就是没有根本了。 对，但是也不并非是全部是这样 啊。对对 对, 对， 是，我就说比较流行的那一些。 对、 啊、 现在这两年这个小民谣也挺流行的， 对， 这个艺人大家也耳熟能详。 对对 对, 对，年龄也都比较小。 是，他这个其实这个民谣在中国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的夸张了，就是说我好像看过一个数据，就是去年整个一年最挣钱的这个演出，这个音乐人其实是民谣。 哦，是吗？ 对，民谣是超过摇滚的。 那谁是第一啊？李志，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谁，但是对，但基本上他已经超过摇滚了。因为他李志可能还好，因为他还是有个团队，他有一帮子乐队，他要养。但是很多拿一把琴就上台的，这个成本非常低的吧，然后又这个特别能吸引这个城市的这个年轻小白领。 对 的喜欢，所以 年轻小姑娘， 对， 这可以理解。当年李志不也是单刀赴会嘛，拿一把琴走遍南南南北。 对、 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嗯，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民谣和摇滚的界定，我觉得从李志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很难去界定。 对， 像他当年一个人弹一把琴，那就是民谣嘛，没什么可说的。你看他现在这个办演出，跨年，每年跨年，哇，那真是， 对， 多大， 对 吧？ 对， 你把那个以前的那些老歌 啊 改的，我天，比重金属还要重 啊！ 就是觉得这东西很难界定。也许 这种东西就是单纯从内容上，就内涵上， 嗯， 不太好界定、 嗯。 你单纯从它的形式上来说，也是不太好界定。 嗯嗯嗯，是是。不过好像，据我的这个，非常浅薄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素养或者听音乐的这个经历来看，理智就是也基本上是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还是一个个人私怨的一个个人情绪表达的一个范畴，好像他没有跨得很远。 嗯，他没有，他之前有一些就是怎么说，也不能叫反政府吧，反正就是比较出格的一些歌曲啊、 嗯、 啊，从主流来看， 嗯 啊，但是后来好像也没有在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对，以前的上面是他们，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歌， 对， 还是有点意思，那歌词还是有点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究竟要反对什么，你究竟要反抗什么，这个东西是不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是说你是在惺惺作态，在表演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很有趣，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对于咱们来讲，咱们就听一首歌， 嗯， 你又从何判断？对于咱们来说 是 很难， 是是是， 对吧？ 对 对, 对。 其实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乎于一心啊， 嗯， 你就比如说李志他之前那些歌啊，那些就明显反抗情绪的歌， 嗯嗯， 我也认为他是从内心深处他的思考或者他的这些啊。怎么说呢，就是内心的一些愤怒啊， 嗯， 对社会也好，还是对什么的一些愤怒、 嗯、 一些需要表达的东西， 嗯， 一些他看不惯的东西，这些表达我还是愿意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嗯、但是你要说 OK， 你比如说单从形式上来讲，你要写一个就很愤怒，对这个不管是社会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吧， 嗯， 很愤怒的一些歌词其实是很容易的， 对， 你要单写这些歌词是很容易的， 对对 对, 对吧，你这些到底是不是内心深处的真实表达，是不是你经过思考之后的东西，那就不好说，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他的反对他的反抗其实还是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对， 有关系，叫因为你像很多就包括许巍吧，这些人他们其实最早都是北漂，都是要住地下室的，都是一首歌就也自己也不能唱，写了要卖给田震唱，对吧，就类似于这种，但是田震唱的非常好了，就不是说反对这首歌，只是说他的生活境遇决定了他一定是在反对，他是在反对，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啊，对吧，我处在一个社会比较靠底层的这么一个阶层， 对， 但是呢当他们获得了荣誉获得了金钱，获得了地位之后，这个东西就很难发自内心的。当然，你说许巍他也是有一个很自然的转变 啊， 就对吧？他并没有说啊，我老子一定要反对什么，我从头到尾我就愤怒啊，我就特别迷茫或者怎么。他明显的他不迷茫了。 许巍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艺人啊。其实我也是，你刚才说我这个，我听歌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听歌。我对这个人本身不是特别感兴趣， 嗯、 也没兴趣去了解，但是还是有一些，就知道一些关于许巍，比如说他的这个抑郁症， 嗯 啊，长一段时间抑郁症， 嗯 啊，包括他的好哥们儿臧天朔什么组合帮他什么什么这些经历， 嗯。 所以我觉得许巍他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始终都在表达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哪怕到现在了， 他是内心的 发自内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对、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挺好，听他的歌你也能觉得很平和， 对， 他后期的有些歌我还是觉得还挺喜欢的， 嗯嗯 啊、也许就是这种喜欢跟当年那种喜欢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还是觉得很好，非常好， 就是现在散步喝茶，但你看他写的去喝茶去什么这样的歌，你觉得就是那个意思 啊？对， 就是那个意思啊！我并不是在表达一种小资生活、小资情调。 对 啊，他确实达到了这样的一个 对 境界。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虽然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第一张专辑啊，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现在的作品要比原来更加真实。 对， 原来的东西更有一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我就是为了反抗而反抗，太多了这种作品。倒不是说许巍啊，就是很多乐队都是这样。 对对对。 放一首许巍的歌好，寂静悄然的天地，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 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看着清凉的翠绿，唱的雨，这空山鸟语，谁在侧耳倾听？寂静悠然的天。 许巍现在的作品听上去就很舒服啊，就是这首歌就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对吧，你在外面看着很好的风景，来上一壶茶， 嗯， 非常惬意，就是感觉很好。 对，所以中国的摇滚乐队或者是音乐人， 嗯， 我觉得在气质上是和西方的这些乐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嗯，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U2 爱尔兰乐队， 爱尔兰乐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自始至终，他们已经活跃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啊，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他们自始至终，他们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尤其是有很强的政治倾向， 对 啊，他们不忌惮在政治议题上，有所发挥。 这个也跟这个中国特色有关系， 对 对 对 对， 有关系。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说，这也是跟他们的生活的环境有关系。 是是 啊，之前咱们也聊过，对于西方的那些国家，包括美国啊，他们的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他们之间的生活的区别，可能也就是仅仅在于互联网本身， 对 对吧？他们生活本身，生活的品质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 对对对 啊，所处的环境，所以这种。这种环境造就之下，他们的生活本身没有一个不像中国在近几十年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对吧？ 对， 一些新的东西纷至沓来，不是这样的。 整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没有太大的改变，很稳定。 对 对， 所以说西方的这些音乐人，他不一定是家境贫寒，不一定是从底层奋斗上来的，因为他们底层的人说实话非常少。 啊， 他们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诞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对 对， 然后过着相对于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音乐对他们来说，首先第一个是个爱好，不是个谋生手段， 对， 第二个呢，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他反对一些东西，或者他赞成一些东西，他为一些政治或者文化的议题就奔走呼号的时候，其实他是更纯粹的， 就是更理直气壮一些。 对对对，就不是说因为我每天啊，我是北漂是吧？我在北京的地下室里还混了这么多年，然后我要反对这个境遇。 对， 他有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为别人而发声的，他是为了一个更大的议题去发声的。 对 对，比如 U2 他有一首歌叫做 Sunday Bloody Sunday。 对。 这首歌大概是90年代初的一首，我记不太清了。他讲的其实就是北爱尔兰共和军啊，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军事化组织，他为了让这个北爱尔兰地区从英国独立出去，是个独立党，他们要因为他正面对抗跟英国这个军事对抗，他是很吃亏的， 对， 所以他呢就采取了一些这种极端分离组织经常做的事儿。就是搞一些恐怖袭击，啊，针对平民的袭击，啊， 非对等性的对抗， 对对对对，所以这首歌讲的就是这个某一个星期天，他们在一个地方制造了一起这样的爆炸案，然后那 U2 他们就因为这个事件写了一首歌，啊，其实是反战意味非常浓的 反战歌曲， 反战歌曲， 对， 其实包括这个在这个议题上来说，他们始终是很深的介入到这个公共生活这个层面，包括他们一直在做一个公益的事业，他们一直在反饥饿，就是做一些这样的。有前段时间前几年了，可能看过一个就是他们的主唱 Bono 嘛，的一个 TED 的一个演讲，对，我一开始觉得。我听到一个艺人或者是这个音乐人去做慈善的时候，总有一种沽名钓誉的感觉。 对 对，就你觉得你真心的吗？是吧？是为了一个博一个名声，好名声啊？ 对，总有一种这种感觉，也许这种感觉是很不对的。 对对 对， 啊， 也许是很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是吧？但是我看了他的那个演讲之后，我其实是很买单的，我觉得他是很真心的。他引经据典，他讲了很多的数据，他讲了这么多年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件一件是实事，他们是真正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摇滚乐，你说他一开始在反对，在反抗，他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对，对，没错， 他并不是这种破坏的力量。 对，不是，是， 即使是破坏，他也是为了把旧秩序破坏掉，一个 重 建 的过程。 对， 重建的过程。所以摇滚乐的魅力可能就是在这儿，他可能有一些方式啊，在有正统看来是很极端的，包括它有极端，就是极端摇滚的这样的一个派别啊，极端摇滚里面还分很多的流派，确实是，但它的本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是一种归类为一种很积极的一种东西， 对对， 或者说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个人的观感来看，它是要比摇滚乐本身，在我看来是比流行乐更高级的东西。这当然，这个话说的非常绝对了，对，但是他是因为他关注的问题，他不是个人，或者他不应该是个人，从他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他关注其实是更大的东西。 对，这本身呢，单是这一个话题，我觉得做几期节目都说不完， 对 吧？这是一个很那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事情。 是，刚才说到这个 Sunday Bloody Sunday 给大家也推荐个电影，就是1993年的一部片子，叫做《以父之名》，也讲的是这段历史，就是北爱尔兰的几个青年因为这个北爱尔兰共和军的一次爆炸型袭击事件然后沉冤落狱整个这一个过程非常非常感人，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烙印，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那样。反战的一个影片，对， 接下来 咱们就放这个 Sunday Bloody Sunday， 然后今天的结束， 对，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 这一期录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期节目会不会放出去啊。如果朋友们听到这一期节目，也就说明我们已经舔着脸了，舔着脸 就不要脸了。 对，主要是你， 对， 我是捧哏的， 对对。 好。 好 Sunday Bloody Sunday。 好 好，希望、还有下一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节目啊，当然你们喜不喜欢我们也无所谓 啊， 这样，拜拜。 好， 嗯，拜拜。